效率这么高？ 乔家当时还在啃一块蛋糕，他打了个哈欠后往后靠在沙发上。 那你接下来打算干嘛？ 接下来， 郭林觉得乔家这是明知故问。 接下来当然是等着罗森送上门了。 乔家看着郭林信心满满的表情，忍不住翻了个白眼。 做人还是别太嚣张了啊，那个不是个一般人可以抓得到的角色。 你对我没信心啊？ 我对警察从来都没有信心。 乔家耸耸肩。 无差别嫌弃。 不过想了一下，他觉得这句话没有充分表达自己的意思。他又加了一句补充， 当然脱光的就不太一样了。 结果最后一句话直接让郭林随手抄起酒店房间的点菜单砸了过去，可惜被乔家轻松躲开。这时候最起码他们还笑得出来。欢迎收听来月文化制作出品的多人精品有声小说《过桥米线之无可奉告》，作者功夫包子，演播八街李路、毁音绅士、杜潇，后期制作山匪。黄静和郭林想到的又不计策，是先让郭林出席一个新闻记者招待会，因为本身他们这次的行动就非常受瞩目，以对民众有所交代的立场，开个新闻会也未尝不可。而黄静也是借机表明了郭林的身份，示意卧底进行配合。当记者问起郭林的时候，理所当然带出了之前联合行动逮捕陈玄的事儿。那个发布会是新闻直播的，所以乔家在酒店也看了全程。不得不说，还真是刻意。如果他是罗森，大概也会忍不住做掉郭林，实在是太欠了点。所以郭林回到酒店的时候，乔家就指着电视上定格的那个特写，对着正主下了个结论。 我觉得你是死定了。 郭林脱掉夹克扔在边上。 要的就是这个效果。 然后呢？你坐在这里等死？ 我会在这一边多停留几天。按照正常的程序交接。 如果计划不出什么问题，罗森应该会选择他还在云南境内的时候动手。乔家虽然表面上看起来说得轻巧，但实际上关于郭林冒险抓罗森这件事儿，他至今都不赞同。不过他也知道，就算要求郭林不这么做，这人也不可能听他的意思。 那这边的警方没有安排什么人跟你照应一下？一般不是都有那种什么保护证人啊、贴身跟监啊什么的。 哦，楼下有同事帮忙看着，不过罗森这个人警惕性很强，做事情也很小心，被他知道我周围有其他警察，很可能被看出问题。 啊， 乔家皱了下眉，但是没吭声。两个人要了楼下的外卖，随便吃了两口，仅限于填饱肚子，毕竟谁都不怎么饿。前两天郭林为了配合行动卧底成买家，神经一直高度紧绷着，现在好歹告一段落了，郭林打算补个觉。至于乔家，因为没事可做，就在旁边一边看电视一边喝啤酒。不过不知道是不是水土不服的缘故，乔家总觉得这边的啤酒特别不好喝。解决掉两罐，乔家回头看着床上郭林的背影，半天不发一语。应该是睡着了吧。实在耐不住心里头那股痒痒的劲儿，乔家放下啤酒罐，然后走到床边，把郭林翻过身，然后手脚并用地爬上床。这个警察已经不是第一次为了他涉险了，虽然彼此利用过、算计过，甚至到现在为止都不算是坦诚交心，两个人心里隐瞒了太多的心事。可是每次当他遇到麻烦，郭林从来不会避开，就算跟他关系不大，也依然会迎头顶上。这可能就是他们两个人之间最大的区别。他习惯在别无选择的时候去思考该怎么脱身，郭林却总是想着能够先一步去解决问题。是不是这就是所谓的黑跟白的界限呢？乔家这么盯着郭林的五官，没有任何继续的动作。 明明按照他曾经的作风，这种时候就应该把郭警官衣服一扒，做点他们这种关系应该做的事儿。但最近好几次都是，就算这么彼此对着，他脑子里也没有任何的冲动和欲望，就是想好好看看，如果有可能的话，最好一直看下去，看着这个人平安长寿，太太平平的这么嚣张下去。乔家脑子里闪过这句话的时候，郭林刚好睁眼开。其实从他被翻身的瞬间就已经醒了，只不过他当时想知道乔家要干什么，所以并没有给出反应。没想到乔家半天只是盯着他看，不太适应那种视线，郭林还是选择了面对。两个人四目相对，乔家眼底的痕迹来不及收敛，于是被郭林看了个清清楚楚。郭林挑了下眉角， 我这算不算是被鬼压床啊？ 一般来说，鬼压床都是艳福啊。 乔家刻意地冲身下的男人抛了个媚眼，伸手就要去解郭林的衣服，不过下一刻就被郭林按住了。 你就不能让我清醒两分钟是吧？ 严格来算，你已经睡了两个多小时了。 但是我已经几十个小时没有正经合过眼了。 乔家往后撤了一点，一脸的不爽。 你这意思是我很禽兽？ 基本上这是事实。 既然你都这么说了，那我怎么好意思不禽兽？ 本来只是意思一下的动作，突然就加大了幅度。不过都没忍耐到乔家把手探进郭林的衣服里，下一个乔家就觉得手腕上一凉，郭林直接把他靠在了床头柱上，动作快的乔家连看都没看清楚。 我操，你连睡觉都带着这玩意儿，这也太夸张了。 乔家扯了扯，发觉完全挣不开。郭林满意的看着他用不怎么雅观的姿势趴在自己身上，然后慢悠悠的下了床。 我去洗个澡，你慢慢冷静一下吧。 操，你别他妈开玩笑了，快给我解开。 但是回答乔家的只有浴室里传出的水流声。乔家暴躁的用另一只手捶了一下床头，扯开嗓子嚷嚷了一声。 妈的，我真怀疑你是不是性无能啊，一对上这种事就装软啊。 这句话的话音刚落，浴室门直接被拉开。郭林头上还留着洗头液的泡沫，表情阴沉地瞪着乔家。 挑衅警察实在不是一个聪明人会做的事情，我要是你就趁着现在闭嘴。 他本来就在洗澡，出门警告人当然不会特地穿上衣服，于是下半身可以称之为严重的事态就这么昂然挺立着，配合着郭林一脸的不耐烦，基本上处在一个乔家但凡多嘴一句今儿就有人要倒霉的状态。郭林只是比乔家多几分理智，更分得清楚事情的轻重缓急。本来就是举步维艰的环境，也只有乔家这种流氓范儿改不过来的人才能在这个时候还惦记那种事情。乔家转头就看见郭林拉开的那个架势，下意识地咽了口口水。考虑到最后他还是选择了装孙子，没办法，他后头实在不怎么能扛事儿。无论是第一次郭林用药还是第二次他自己主动，那感觉都称不上好。罗森在外头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下手，他要真被郭林弄得下不了床还真麻烦了。郭林看出乔家那点心思，冷笑一声又缩回了浴室。接下来的一天多，郭林几乎每天都会去黄静那边，一来是商量如果罗森出现之后的抓捕行动，还有一个原因是黄静一直没放弃劝服他留在云南。本来黄静跟沈军开口调人就是有这个打算的，郭林要抓罗森不在他的预计之内，他的主要目的依然是把郭林从沈军那里挖过来。云南这边近几年的毒品流入量一直居高不下，他们人手根本就不够过，黄静没少打其他地区的主意，但是因为条件恶劣，情势也太严峻，这边也不是谁想来都能来得了的。现在他对上真正帮得了手的只有他一手带出的杜子平。郭林听了几天的谆谆善诱，心里很佩服黄静他们的辛苦，但是留在云南 他完全不做考虑。